朗條腰即是真騰騰，隨即橄欖肉更上更落幾銀銀，我有發明朗記腦海幾雲騰，大家開心唔使擔心，遲下殺到自問，笑口吟吟吟，今晚吟吟吟吟成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哦，咁啊，如果你话要挑战地产霸权咧，咁啊，即系江湖就从此多事啦。咁啊，首先咧，即系你知道啦，即系你未系可以完全取代到，你未有嗰个势，系即系即将取代到呢啲地产霸权之前，佢会挣扎噶嘛。咁佢哋挣扎嘅话，一定起好多 挣扎紧咯， 系啊！ 你谂下今日地产建设商会梁志坚， 梁志坚、 我头先揸车嚟嗰阵时候，一路听住讲佢，呱呱嘈啦已经。 嗯 ，OK， 系咯，你点取代我？ 佢话 如果今次你因为一个政治任务，就因为反送中呢个运动，建制派唔听话，唔肯归队嘅话，你一次过喺度咁喐， 嗱佢讲咩咧？佢就话啦，嗱，因为而家咧嗰个即系。即係你空置税啊，其實你而家你咁搞咧，你個市道又唔好啦，係嘛？或你成交數量即係其實都有上有落㗎嘛。咁而家可能即係個空置單位唔係好多啦，係咪？落成單位越多咧，空置單位就一定會增加㗎喎，大佬啊！咁而物業嘅市道面對中美貿易戰同埋社會衝突嘅雙重夾擊之下咧，其實已經開始回落㗎咯噃。咁你而家政府預測顯示咧，香港經濟係向下調整緊啊嘛，零啊而家增長係。 佢點解咁樣講咧？即係嗱。阿梁志坚佢噏嗰啲嘢咧，系事实嚟嘅。喂，老实讲，喺而家呢几个月里边，梗系立啦。 系啊， 喂，边个买啫？ 你有钱，你都控制 cash 啦。 嗱，佢最重要一句嘅就系话，嗱，而家咧推空置税咧系火上加油啊，一定会加剧啦，即系嗰个市场个调整幅度，民楼价调整幅度。 你唔知佢背后嗰个嘅政治目的系想做咩？佢就系警告你班地产商，你一系就归队， 归边 ？OK， 嗱，我如果唔系咧。我拱冧你嘅事嘅时候咧，你就真系大镬啦。 吓，唔系佢而家咁讲啦，就系话嗱，如果调整过急而导致银行要求按揭客 破窿啦， 系啦，提早还款，咁对社会经济所产生嘅骨牌效应咧，绝对不能忽视。咁而家咧就非常之唔应该再重蹈咧2003年负资产所诱发嘅社会躁动。即系话嗱，你而家你咁样去攞我哋啲地产商嚟去让利，达成到你自己本身嘅政治任务，你唔好以为已经解决咗社会嘅问题。因为你搞到咧有香港有负资产之后咧，那个社会问题仲更加大。 最近汇丰已经调高呢一个嘅按揭嘅利息啦， 即系啦，冇错， 系咪？ 冇优惠之外，仲要加 息。即系你喺嗰个银根上边，或者呢个所谓嘅monetary policy 嗰度，已经系 增加 咗一下噶啦，增加咗个成本噶。而家你仲嚟政府嘅措施再做， 所以中言成成子。 所以其实佢今次连续几个举动咧，全部有政治目标嘅，就系玩你嗰班建制派，你一系就归边。 贵咗边噶啦？不过而家调翻转头，你让 唔单止系要 归让利，大佬 让利归边，再加出嚟表态， 其实 帮我做 job， 做嘢。 其實啦，如果你諗住啦，即係其實加大香港個房屋供應，其實解決呢個社會問題，第一你唔係可以即時有屋住啦，即係你點樣搞極，你都有三四年啩，係咪？第二就係話問題就係話，喂，你呢樣嘢啦，其實未管建官先打三十大板啫，因為你嗰個樓市對於後市嗰個預期係咁差嘅話咧，你而家你即刻啦，你即係其實你借做咗幾案嗰啲業主咧，即刻 call 窿喎，大佬啊，即係你即刻就即係其實打你三十大板。之餘你而家咧嗱，而家你得罪嗰班友，個個都話要五大訴求。嗯、喂，你唔好你以為你用民生換政治一定得咩？未必得。佢覺得咧，即係嗱呢啲有著數一定招待。 因為點解咧？即係 fundamentally， 嗯嗯， 由開始。即系老共研判香港个问题都系错噶嘛？ 冇错， 即系民生问题，唔系政治问题嘛？ 点会嗰个唔系政治问题咧？喺我哋嘅角度嚟讲，喂，第一，香港嘅置业率其实已经好高噶啦，系五六成噶啦，已经达到呢个阶段噶啦。你话后生仔，就算你点样跌嘅楼价，喺而家咁嘅经济环境里边咧，即系如果你啱毕业嗰啲啊，老实讲，亦都系好难买嘅。就算我俾你跌两三成， 喂， 系咪？ 佢要楼价跌用乜嘢啫？佢即刻吸。冇俾150个名额变返50个名额，楼价即跌啦。 第二就係、是、如果你真係要解决香港嘅主要问题， 咪政治問 正如你讲 政治问题嚟㗎嘛， 即係嗰啲劏房嘅问题，你大建公屋咪得囉， 即刻组合屋做啊，一万间都做到啊，香港唔做啊嘛，唔准做住， 咪所以喺佢嘅研判里面对香港嘅形势呢，就係以为诶啲年青人点样咁样个谂，放弃自己嘅前途，咁上街咁样冲击嘅咧， 送头 就系、是、因为政经济上 傻嘅，根本唔关事。 喂，咁你实死嘅、哦， 嗯系啊， 谂到错晒， 呢、這个咪真系叫做系买错空为大错啦咯，呢啲 唔系咁而家，咪而家你泛泛都搞，佢又大搞埋呢班有钱佬，点解呢班有钱佬撑你啊嘛，大佬？ 喂，你而家你得罪人越嚟越多嘛？第一，你以为你用民生换政治？要你五大訴求啲一定 buy 咩？未必 buy 係嘛？就算你自己喂，其實講真好簡單啫嘛。你就算話派錢，我一定收噶。但我依然會爭取五大訴求嘅喎。 派一萬 買 gear 啫嘛，其實係 要求派一萬， 係咪？即係而家邊個講話派一萬蚊啦？咁、啊、但問題就係話，但同時間你又得，你又製造一班新嘅敵人喎。 咪咯， 系嘛？即系嗱，林郑咧，嗱你咁样讲，你咁样搞咧，我真系祝你好运。嗱，我冇乜所谓嘅。 唔系佢就系、是，唔系佢就系木偶嚟嘅啫。 佢冇你，中央以为呢个政策又得噶嘛？ 即系中央落咗个 order， 话俾你听， 要急切解决香港社会 民生问题。 民生问题， 政治角度 吓， 喺今次嘅运动里边，地产商或者系啲有钱佬、嗯，基本上咧喺重要关头嘅时候，唔系企喺我边嘅。仲喺背后插我刀， 系啊， 系咪？ 你叫你抵谂啲要扑街，你啊抵谂啲啦，唔该你。 基本上你同我哋大部分咧个反对派咧喺度互相交波， 系啊， 系咪？反送中嗱，表面上嗰阵时候都讲过啦，开会嘅时候， 嗯， 就妈完全咧系妈妈声，出到去咧就扮支持阿爷。喂，你班古惑佬！实俾人喐你啦， 咁啊系，佢将里边讲嘢啲录音俾咗阿爷听就得噶啦。 唔系啊，嗰阵时 候个录个音， 嗰阵时候个讲法就咁啦。 录音噶， 啲商家佬入去开会嘅时候就 梗系妈啦，我哋快搞掂佢，唔好整我商场啊，系咪先？ 唔系，佢讲紧系反送中嘅问题啊。 喂，一样系噶，咁差人 跟住出到嚟就扮支持阿爷， 咪咯， 扮支持反送中，咁喂咁 扮嘅啫， 你真心定假意啊？喂，一定留到喺阿爷嗰度噶。唔係佢而家咪就係處理你哋 嗱，你班人急啦！嗱，你睇下陳啟聰講乜啦？睇下你即係佢而家去嚇，即係做咗一個咁樣嘅 訪問。 佢而家話好高調喎，話政府港府政治失誤禍及經濟。嗱，入邊講嘅內容仲大膽。咁佢最近其實喺呢一個係咪呢一個咩中期報告喺度講啦？就 冇錯， 業績啊， 係啦。而家咧就政府嘅政治嚴重失誤。即係再處理失當，咁就令到香港呢嘅經濟成為政治嘅犧牲品。咁呢佢就話喎，嗱動盪呢會驅使北京對香港作出改變。佢認為呢就北京喺執行基本法上面呢一直過於寬鬆。如果現時嘅紛亂強迫各方再重新去遵從基本法嘅話呢，未嘗係唔係一件好事。嗱呢件事嗱你就睇呢句呢你就覺得。 執行基本法， 即係佢覺得咧，就係、 是、一國兩制應該 嚴啲嘅，更加嚴啲嘅，係嘛？更加咧，即係管你啲香港人嘅，其實係嘛？咁但係問題咧，之後咧，佢越講越唔對路喎。嗱，佢又屌呢個林鄭啦，屌就算啦，係嘛？即係你賣狗官唔鬧皇帝又 OK 嘅，係咪？ 佢支持佢噶。 吓、啊、咁，但系佢系咩噶嘛？佢系凉粉嚟嘛？佢最后屘讲嘅仲大镬，其实系佢又话中美贸易战系美国要孤立北京，遏制中国嘅 崛崛起嘅手段， 壓制 係啦。咁中國人咧已經取得經濟上面成功，但唔好自滿啦。西方嘅模式咧對社會係其實更加安全㗎，因為咧因為咧就其實而家全球嘅經濟體系嘅複雜性，任何人都冇辦法掌握所有嘅事實。高度集中嘅決策模式咧係會帶嚟咧政策失誤嘅巨大風險，加上係啦，呢、這個就係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。 咁即 係過去十數年。中国政府同埋官员咧，佢军队贪腐震惊全世界、哦。 哇，即系佢俾咗好多，佢俾咗好多， 反 砸、 哦，真系呢个陈启章， 佢自己俾咗好多、哦。 唔系，所以咧， 咁系光派人嘛？ 唔系，开头咧嗰段咧，因为有 乜嘢啊？ 开头有好多嘅传媒咧，都系报上边嘅忽嘅。 系啦， 虽然咧就好多人咧开个题咧就话政治嗰个失误咧，政府要负全责，但系睇嗰个内容咧，以为佢帮手喺度扑火。就喺基本法上面咧要加强 啊， 但原来咧佢讲基本法嘅意思咧就系话，你其实应该要加强呢个一国两制咁制嘅差异啊。OK， 呢个系此其一。 以为你要收紧啊？ 因为点解咧？我开头系睇唔到头先 Anthony 咧、所谓绝对权力、绝对腐化内地面对嗰啲嘢嘅，我净系睇到全面嗰忽。你谂下，我今日晏昼同你 share 嘅时候，我睇零一又唔系咁讲，睇港台又唔系咁讲，我唔系噃嗱。陈启宗喺我哋俾我哋第一个印象里边，呢、這个凉粉 建制嚟噶嘛， 系咪？即系最识走位噶啦，见到边个当权嘅时候咧，即刻黐埋佢嗰种，系咪？第一个投注落去呢一个嘅梁振英度嘅，喂，点会讲啲咁嘅说话噶？佢讲俾我听嘅时候，你喺边啊？我揸紧车，佢读俾我听嘅时候，我唔系啊嘛？陈启宗都咁讲，咁啊配合翻我哋之前嘅主题，就话啲地产佬咧系全部都反扑紧，连陈启宗在内。都反撲，即係對今次一系列嘅舉措啊，即係中央要加強，即係買呢一個香港嘅公司啊，包括係搞啲地產佬喺呢個空置税啊等等嘅嘢嘅問題上面，所有人其實而家都係反撲緊。 大佬啊，你諗下邊喂？你話絕對權力、絕對腐敗，喂，習近平講東南西北中，黨要領導一切、啊，係嘛？喂，其實你再睇翻啦。嗱，你聽話嘅，好似係新鴻基嗰啲，喂，無端要加入黨委咁搞撚錯，喂，係咪我都要咁樣搞啊？ 因為點解啊？你諗下最近咧嗰、那個訊息就係話咧，要加強鬥爭啊嘛。 係啊， 習近平要加強嗰個鬥爭啊。 要乜都鬥一餐啊嘛，其實。 喂，香港如果係一個中國嘅核心嘅政治問題嘅話，或者政治嘅危機嘅話，咁佢咪真係加強鬥爭咯？ 係。 而佢自己係都係代表咗習近平自己本身係權力不穩嘅喎。 係。 如果你穩嘅時候，喺面對呢個危機嘅時候，你應該本來係好鬆容咁處理。 呢個今日咧，我今朝早同阿劉 Sir 講過，其實呢個咧就似啊，我諗啊習近平咧，佢覺得自己嘅處境好似咧當年呢一個大躍進之後毛澤東咁樣。喂，大躍進之後係咪搞到一劈屎係嘛？饑荒搞咁多，死咗咁多人，咁佢嗰陣時被迫要交權出嚟。咁交權出嚟之後咧，即係冇幾多喂。咁其實啊，鄧小平啊，係嘛，即係周恩來啊，又搞得好地地啊。咁但係當其時咧， 劉少奇 佢又借機就喺度反對呢、這、一個即係炮打司令部啦。佢、就話呢班有官僚修正主義啊嘛，係、嘛？然之後先整風啊嘛，搞紅衛兵啊，即係文革大革命整風啊嘛。其實所謂鬥爭論，其實就係佢即係其實佢對於現狀嘅不滿、交權嘅不滿、唔信唔憤慚，先至講嘅鬥爭嘛。 冇错， 其实系好相似嘅呢样嘢，系即系斗争嚟，其实系重新找权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，你而家边个对而家系好多人系对而家建制嘅不满，即系你习近平嘅不满，你都未让权就话斗争去斗边个啫？ 因为点解咧？其实好简单嘅道理嘅啫。对呢商家佬嘅一举一动咧，其实大家已经可以开始洞悉得到嘅就系、人哋觉得中美贸易战呢一役里边 啊， 其实老共系好唔想同美国佬谈判嘅。 啱。 系咪 揭咗个底牌出嚟 啦？揭咗个底牌嗱，开头就以为因为西方要围堵中国 ，OK， 中国人都系咁讲嘅，就话咧诶，佢哋恰我哋咁样 ，OK， 大打呢个民族主义牌。后期发觉喂唔系噃，特朗普系一次又一次话俾你听，我好想 make 个 deal，OK，、我大佬我要选举， 随时得噶啦，我个 deal 可以， 系咪？喂，你應承咗啲嘢，喂，全部喺度推翻嘅。嗱，當然有兩個解釋嘅。嗱，第一個解釋嘅講法就係話咧，喂，短期嚟講唔掂。如果今次我哋即係老共咁樣讓步法，喂，對中國嚟講，咪即時就話俾人聽，我跪低咗，面對西方國家嘅壓迫嘅時候， OK， 我哋即时系崩溃嘅噃，因为长远嚟讲系崩溃啊，应该咁讲系。长远嚟讲咧，就系我哋成个嘅经济上面嘅控制咧，系俾西方国家系立住咗嘅。好啦，如果你夹硬搣个雕嘅话，更死喺佢个角度嚟讲，咪即系我即时跪低。 我见 无论长远同埋短期，肯搣雕，唔肯搣雕 都死， 都系死嘅。 你讲中美贸易 战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咁佢不如短痛就话咧，继续打落去。 你讲中美贸易战咧，我觉得就下一节翻嚟讲。但系我觉得咧，就我哋见到个契机，因为林郑啦咁样去左右开工啦，即系其实你得罪咗我哋后生仔都唔够，得罪埋地产霸权啦，系令到而家香港嘅史无前例地可以有一个大团结嘅契机。 系啊，调转嚟搞，真系 调转嚟睇就系咁样。我哋契机就系咁。 约阿陈建 忠，你谂下边个即系呢一个明居正讲噶嘛？佢就话点解之前咧，即系啲连登仔，即系其实去众筹卖广告啦，其实系咁快咁多，而且咁即系咁有效咧， 就系红二代俾钱啊嘛， 就系话到咧，就系嗰啲乜红二代，唔系佢系太子党俾钱， 咪就红二代咯， 系啊， 太子党俾钱，咁所以其实咁就太子党好捻不满，咁好啦。 太多人不满习近平啦，大佬送功快，你快攞翻我啲钱啦，大佬。 仲有一个新趋势就系嗱，呢一个咧金灿荣。即係呢一個大陸嘅學者啦，咁佢講嘅番話啦，咁我覺得呢個值得啦，去慢慢去講嘅，我哋轉頭翻嚟再講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 Peanut.com。